第四章，在世作为共在与自己存在。常人，世界之为世界的分析，始终都把整个在世现象收在眼中，只不过还未曾把在世的所有组件环节都像世界现象本身一样，从现象上清清楚楚地展露出来。我们首先通过对室内上手事物的研究，提供出世界的存在论阐释，这是因为此在在其日常生活中、日常状态中的此在，还始终是个课题。不仅一般的在一个世界之中，而且它是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向世界存在的方式中有所作为的。此在首先与通常沉迷于它的世界，这种消散于世的存在方式，连带着它所依据的一般在之中，本质上都是由我们现在就要来追究的这种现象规定的。我们用于追究这一现象的问题是：此在在日常状态中所示者为谁？此在的所有存在结构，其中也包括用于回答这个谁的问题的现象，都是此在的存在的方式。这些方式的存在论特征标化，乃是一种生存论特征标化。所以我们需得正确地着手提出问题，并需先行描绘出一条道路，借以把此在日常状态的更广泛的现象领域收入眼帘。我们沿着可借以回答谁的问题的现象前进，直追究到那些同在世一样原始的此在结构上面。这些结构就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，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样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。对自己存在的解说，使我们得以见出我们或可称为日常生活的主体的那种东西，常人。从而论平均的此在为谁的这一章划分为下列各节：一、此在为谁这一生存论问题的着手点，第25节；二、他人的共同此在与共日常的共同存在，第26节；三、日常自己存在与常人，第27节。 家常读书制作，感谢您的收听。